第158集，你会后悔的。人一转身想进去，龚应贤却按住了他的肩膀。 别着急，我们先整理一下你的思路。你回想一下，你在跟他的对话过程中有什么感觉？ 什么感觉？生气还能有什么感觉？ 除此之外呢？ 有时候我感觉他是故意说那些激怒我的话。 对，他想吸引你的注意。他在面对我们的时候跟面对你时的表现截然不同，虽然同样很令人生气，但在我们面前他表现出不屑、轻浮、敷衍，对自己做的事轻描淡写，仗着自己的年龄和家世背景丝毫不担心受到责罚。但是在你面前不是这样的，他想表现自己。 仁义回忆了一下他和方之旭的对话，似乎确实有这样的感觉。 他崇拜你，关注你，想要让你认同他的观点，所以他不停地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并且试探你的反应。比如他提到孙排长就是故意的，他想试探你的底线。 什么意思？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觉得他真的崇拜我。你没听到他说的吗？他觉得消防员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、失败的、输多输少而已，这样也算他崇拜我吗？ 这并不矛盾，仔细分析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可以勾勒出一个狂热崇拜者的画像。他崇拜你，同时我们猜测他希望你死。 仁义呆住了。 对于他来说，他崇拜的不是你个人，而是你的形象，你正义勇武的英雄消防员形象。他崇拜火，他也崇拜敢于和火抗争的勇士，即便这种抗争是徒劳的，这就更符合他幻想中的悲情英雄的形象。而在他心目中，你必须完成他基于英雄的想象，就像是一个英雄一般牺牲，就像孙定义那样。 我操，这什么他妈的疯子，世上还有这种人？ 当然有，而且非常多，只不过大部分人并不是疯子，只是一时的狂热。比如当一个明星的良好形象崩塌时，对他抨击的最猛烈的恰恰是曾经支持他的粉丝。有时候甚至不需要崩塌，只需要做出不符合粉丝想象中的行为，就足够产生怨恨。因为在粉丝心目中，他不再是一个人，他是想象的共同体，这个共同体做出越轨的行为就是辜负，就是背叛。当然绝大多数人都会冷静下来，但里面那个，刚才他的表情和说的话以及一系列的行为显然不是一时的狂热。其实在孙排长牺牲的新闻出来之后，他非常激动地发表了很多意见，我们怕你看着难受没给你看，如果你确认自己可以承受，我可以发给你，你就能明白这个孩子的心理状态了。 所以文辉商场的纵火者 不是他，当时他正在高考补习班上课，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。不过即便他现在还没有犯罪，他也有很大的犯罪的潜能。 那该怎么办？ 只能尽量阻止他，然后我们会与他父母沟通，送他去做心理治疗。 那我一会儿该怎么办？怎么对付他？ 首先你要维护你在他心目中的形象，一旦他感觉到你的形象崩塌，他就有可能做出激烈的反应，这是我们要尽力避免的。其次你要让他感觉到是他让你失望了，你做了一个合格的偶像，而他没有做一个合格的崇拜者。 我要说什么？ 你就说他进入文辉商场废墟并留下鞋印的事非常愚蠢，他也许想要追随你的脚步，但是他又胆小又愚蠢，如果被人知道他是你的崇拜者，对你的前途、你的形象都有很坏的影响。希望他好好读书，不要再做这些蠢事了。重点是不要怀疑他有什么犯罪动机， 而是把他的行为当成一个少年的愚蠢行为，毫无意义的行为，就像他自己给自己找的借口那样。 这其实是一个迂回的激将法，如果方之旭想要证明自己，就会先证明自己的行为。 嗯，我明白了。 好了，你进去吧。等等， 龚应贤突然拉住仁义的手腕，凝望着他的眼睛轻声说， 记住，不要被他激怒，你要做掌控者。坐下之后时不时看表，椅子座椅小半，不要倚靠背，侧身出门，翘二郎腿，把双脚脚尖都冲着门，肢体语言上这都是没有打算久留，想要尽快离开的表现。 仁义的余光瞄到了秋妍投过来的探究的目光，他快速拉开了龚应贤的手，滴滴嗯了一声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方之旭笑盈盈地看着仁义，仁义重新坐在了他对面，表情上浮现出了一丝不耐烦。 啊，刚刚他们跟我说，你在文辉商场失火那天正在补习班，对吧？ 我有不在场证明。 嗯，我也不相信一个小孩能干什么，我就说这帮警察真是太小题大做了，浪费我时间。 方之旭的眉心轻轻挤了挤。 你这种小孩啊，我见多了。火场废墟很刺激吧？比鬼屋还真实。嗯，还免费是吧？你是不是带女孩子一起去的？想趁机表现一下自己？ 我没那么无聊。 你还不无聊？谁闲得没事大半夜啊跑到火场废墟去玩？不冷吗？那可是警察封锁的地方，你要是成年了直接就把你拘留几天，丢不丢人？你不但去了还被警察抓到了，你肯定以为自己做的挺隐秘吧。哎，到底是小孩子就爱自作聪明。 我的鞋套破了，那是意外。 哦，意外啊。真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子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，竟干这些无聊又无用的蠢事。 方之旭暗暗握紧了拳头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去年我们也抓了一个跟你一样的，大半夜去火场废墟，又是拍照又是录像又是直播的，特脑残，是个找不到工作的闲散人士，为了混点饭钱。你是缺零用钱了？ 不是，我不缺钱，我也不是为了钱。 行了行了，那帮警察业绩压力大，到处发疯找纵火犯，连你这种小屁孩都要逮进来。哼，嗯，回去好好读书啊，别成天乱跑做些蠢事。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可能对我有负面影响啊？ 方之旭抿唇不语。 你成天在网上关注我和我中队，让人知道你向我们学习，就学习出跑火场去玩啊，给警察增加办案难度，人家要怎么说我啊？别再胡闹了好吗？ 我没有胡闹，我有重要的发现。 仁义顿住了脚步，龚应贤马上在耳机里说， 直接走，不用理他。 哼。 仁义轻蔑一笑，头也不回地走向门口。方之旭愤然站了起来， 我没有做无意义的蠢事，我没那么无聊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。是吗？那你做什么了？你发现什么了？ 方志旭咬着牙犹豫了。 哎，你跟警察说去吧，我中队一大堆事，没空陪小号玩，走了。 你会后悔的。 人一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